庆祝敬爱的金正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的集会13号在俄罗斯莫斯科举行。集会由支持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俄罗斯社会界委员会主办，由俄罗斯朝鲜友好文化合作协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莫斯科社委员会、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和平基金联合、朝鲜战争老兵理事会、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人士参加。我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和使馆官员应邀参加。会上报告人和讲话人表示，衷心祝贺尊敬的金正恩同志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祝愿朝鲜人民在他的英明领导下，在贯彻党代表大会任务的斗争中取得巨大成就。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贺电。